咦，我哋早几日都享受咗呢份仪式感啊，一哥系嘛？ 哦，系啊，系啊，星期六嘅晏昼时间， 系啊，系啦、啊，仲见到好多手下留情嘅听众啊，等等啊，啊，听到话有得听翻个盛会系咪啊？ 可以啊，可以啊， 几时听啊？ 哦，要俾啲时间我处理啊。 我以为你话要俾啲钱添。要俾啲钱先喎，咁 即系迟啲大家可以听翻嘅， 有机会嘅，有机会 处理 嘅。我同楼上要求紧吓，我话咁难得，竟然有咁多嘅听众嚟到，咁当然有好多听众因为有事在身未必嚟到，咁都要照顾埋其他嘅听众噶嘛。 系咯， 咁我同楼上系磋商紧嘅，咁啊倾紧如火如荼， 睇下可唔可以成功争取。 系啦，系成功争取。 哇，一个真系不得了， 加埋 我就唔敢同上面讲啦呢啲嘢。 楼下嘅意见要同楼上讲嘅。 平时我份人好相遇啊嘛。 你嘅咩意思咧？ 冇 个人就比较即系白搭啲啦，和善啲啦咁样嘅。 顺德人咯、 啊，言下之意即系，系好啦，咁啊开始今日嘅收楼程啊，大家好，刘伟恒啊 ，Hello， 我系叶允儿， 系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咦又有阿 V 翻嚟喎， 系啊，冇错，精神， 系啦，咁啊讲开啲街坊啊，话说啊，小弟咧就咁嘅， 嗯， 因为咧平时咧就由朝讲嘢讲到晚咧，咁啊除咗譬如开会啊或者翻嚟开麦之外咧。我基本上咧，如果我冇乜必要咧，我系唔系一个好讲嘢嘅人嚟嘅。 系啊，其实平时咧走廊咧，我以前咧认识你咧、啊，你喺嗰度咧系沉默是金咁样噶嘛，成日企嗰度唔多讲嘢， 鼓气泡腮咁样。 系啦、啊，跟住行埋嚟斟水，想同你打招呼。 所以啲人咪就 系 觉得我个人未咩咩咩唔好相遇啊。 跟住咧，好想同你打招呼，但唔系好敢，因为你有嗰份嘅气场。 真系噶， 有少少噶。 咁嘅事，哎呀， 有少少噶， 有噶。仲要嗰阵时我认识阿队长嘅时候，佢喺二台服役噶嘛。 系 二台嗰阵时，个个 喂你讲服役系嘛、 啊啊？ 我你知我听惯咗嗰啲，有少少听错咗。 你知个个都粒粒巨星噶嘛？咁、所以我都唔 系 好敢去打招呼。 多巨星啲， 系所以咪佢嚟咗一台咯，我哋 系啦。好啦，咁啊讲咩咧？就系、是、平时咧，如果冇乜嘢，首先一个人喺条街度行，咁我唔系嗰啲无端端会讲嘢嘅人啦、 嗯。 二嚟咧就系、是。即系所谓嘅废话咧，我系唔多讲嘅，即系学阿妈话，即系留翻啖气暖下肚嗰种啦。咁但系近排咧，我发现多咗一样啊，我真系估唔到啦，因为正正系因为平时咧就冇乜两句嘅关系，所以我同咧喺我屋企周边嘅无论街坊又好啦，管理员又好啦，或者附近店铺嘅人咧，其实我系不相往还嘅、嗯，即系我哦买嘢，譬如买杯咖啡咁咪走咯、 嗯， 又或者系哦打个朝头早同管理员早晨咁我就算噶。咁啊点知我发现咧啊，原来有阵时如果你能够同周边嘅街坊们啊建立少少嘅关系咧，你会有一种。唔识讲啊，究竟系自愈啊，定系开心咗啊，定系有一种归属感咧？ 应该话亲和力强咗啊，翻到去咧，硬系有啲嘢好似即将会发生，有人会拎个糖水俾你啊， 一种类似呢一种啦， 嗰啲咯。 咁啊，发生咩事咧？咁啊，话说早几日咧，咁我就喺楼下嘅一个便利店嗰度咧就买咖啡，咁我朝早做到买咖啡嘅。咁喺我买紧咖啡嗰、那个阿姐咧，就喺度帮我烹调紧嗰杯美式咖啡嘅时候咧，咁我就抬头一望，咁我见到咧就佢有啲即系推广优惠啦，即系唔知类似俾几多钱就买十杯咖啡有几多钱咁样样啦。咁、其实咧我只不过系喺度口痕讲，哦十杯，咦好抵，好抵啲咁样。好啦，喺呢个时候咧，嗰、那个阿姐咧就好似见到我有啲疑惑咁样，佢、就讲啦，喂。啊，哥哥仔，我成日都见到你嚟买咖啡，买呢个抵啊！嗱，你一个礼拜饮两三杯都抵翻条数啦。嗱，我觉得佢唔系想 sell 我嘅，佢、系因为真系见到我，因为其实老实讲，我差唔多 都系楼下嗰间啦， 都系嗰间啦。总之我一个礼拜应该见佢两三剂，佢都认得我噶、其实我系认得佢嘅。 咁你有明星相咁，好难认得嘅。 咁总之咧，可能佢见到我样好似好孤寒咁样，试下睇下 sell 唔 sell 喐佢啦。今次咁啊，跟住佢就讲讲下咧，咁大家就开始交谈几句。咁譬如咧，我就话啊，其实唔系佢又话啊，其实呢度啲咖啡都几多，你呢啲咁嘅上班族嚟买噶。咁我话系，其实你呢啲咖啡几好饮噶，即系唔好睇小便利店，即系我咁讲啦。啊，其实嗰杯嘢都几浓啊。我话诶，朝头早咧我啪啪就醒。咁大家咧就开始倾下偈啦。咁其实咧。佢当时未 sell 到我，我觉得佢亦都唔系好大力去 sell 嘅。第二日我又去买咖啡嗰阵咧，我就决定去买佢即系嗰个讲嗰个 优惠嗰个 套 餐。 咁然之后大家又再倾多几句，咁我就觉得突然之间咧，即系对佢冲完杯咖啡俾我之后，诶、多谢晒，今日醒神啊！ 我突然间有一份咧 好暖嘅感觉啊， 系啦，因为从来即系我都系嗰啲耷低头，哦，唔该，咁我就行咗去嘅，咁我就觉得啊，系同呢个姐姐好似建立咗一种嘅伦理嘅关系啊，就等于咧我哋细个咧 ，which 我系好少做呢样嘢，但系我哋上一代啲阿爸阿妈就好兴，譬如去附近嗰间酒楼，佢哋好即系好中意。 结识个部长， 冇错啦，系啦，系冇错啦，觉得诶、哎，刘生嚟留咗个位俾嗱，其实嗰啲阿爸，我又觉得佢唔系 刻意想攞嗰样嘢嘅， 其实都系刻意想攞嘢，但系我觉得佢觉得有 face 啊，入到去，刘生，诶、哎，今日诶带埋两个仔嚟啊，留我张台俾你，抱你开定嚟，嗱嗰下咧，其实你睇到佢哋嘅样咧，佢系一种咧似笑非笑，嗱阿爸都有啲 face 噶， 即系内心笑出嚟 嗰 种 嘅感受。咁我嗰日咧就唔系觉得同呢个阿姐姐打好关系有即系有什么咩 face 啊有咩着数，只不过到呢两三日，我每一日落到去，我觉得我同佢熟咗咧，或者有段即系大家认得嘅时候咧，啊，我觉得嗰个朝头早咧系开心啲噶，即系你觉得啊有啲人理下你啊，同你倾两句啊，又或者一个人系会加多一两句，诶、哎，今日俾心机啊，类似咁样样咧，呢、这个人系开心啲。 刘伟恒，知唔知点解啊？ 点啊？ 最近发现呢件事出现喺你嘅身上， 系 因为你年纪大啦， 系 所以咧， 你开始要搞下呢啲关 系，系啦，搞下呢啲关系，同埋咧喺呢啲关系里边咧，你感受到嗰份咧，咦？系 喎， 喺度㗎喎，或者回忆返呢细个嗰种呢由阿爸身上先体验到嘅味道喎。哇几正㗎喎。 关阿爸事呢 有啲关系嘅。可能 问下啲最年轻嘅一哥你 有啲嘅回忆愣住。 你淨係淨係好鍾意聊呢啲嘅其实反而聊啲阿姐呀、阿叔呀、 我嗱应该咁讲，即系搬咗去北角嗰边就大概两年几啦。咁有一间餐厅系混熟咗嘅。就是因为小弟经常就鼠去饮一杯两杯咁样嘅。 即係你讲系。 一间你当一间串烧店啦，咁但係佢有啤酒饮㗎、哦、我就成日放工，即係例如可能到队长佢可能十点半车我返屋企嘅。咁、你。 早咗几个字。 明其实十点半都返屋企。咁我就同我老婆讲。 你咁胆喺度讲。 我话咦今日冇队长车喎要坐地铁喎，所以要多半个钟车程。咁就自己唔见咗半个钟。 哇你就嗱嗱声坐低半个钟怼两杯先。 对啦。咁所以嗰间餐厅啲人系认得我嘅。即 你个人有明星相有靓仔， 咁呢个唔否认嘅。 你有个爱好啊？喂，阿快闪两杯又嚟 啦！即系佢认得我就系夜晚十点半会嗰度出现十五分钟。 一睇个样子系偷跳啦。 系啦，饮两杯，咁佢又会问一下，即系佢，我记得有一次打开话匣就系、是。佢话啊，做咩无啦啦咁急饮十五分钟就要走人嘅？ 你话我唔急饮我会醉 嘅。咁我话冇啊，赶住翻去凑仔啊。咁然后就即系大家笑一笑，咁然后就即系开始熟落咗，就倾多个偈嘅。咁就变成而家有时就系、是、我行入去佢就会有个位，你呢个位留咗俾你饮嘢嘅。 系咪觉得我有 face 啊？ 唔系讲有 face， 而系佢知道我饮十五分钟就会走，唔会阻住佢做生意啊。哦、所以大家 嗰、那个位转得快啊。 系啦，咁亦都有我都会直情系问佢。你呢度播緊歌，可唔可以撚我嘅電話播我想聽嗰啲歌？佢又唔介意我有， 你自己揀埋歌啊？ 係啊，可以啊，即係可以 friend 到呢個地步啦、哦。我直情有一次行過，見到佢有啲裝飾擺到，哇，個裝飾幾靚喎，邊度買㗎？你以為攞去啊咁樣嘅，即係我而家某程度係 friend 咗嘅。咁但我亦都同意係做年紀大咗咧。是多了呢啲同街坊熟络嘅 系真噶 嘢 嘅， 其中一个原因系咩呢？因为冧住个仔啊，即系例如好似屋企楼下嗰间药房咁样啦，咁我有时可能冧埋阿仔去买嘢，咁买完嘢嘅时候咧，我就会叫佢同叔叔讲再见啦，或者同哥哥讲再见啦，咁佢话哦拜拜哥哥，拜拜哥哥，咁偶然咁平时我哋哦唔该，咁大家哦咁其实系叫咩例行公事地做噶嘛，咁但系一小朋友一个两岁嘅小朋友讲拜拜哥哥咧。咁平时喺药房嗰啲凶猛嘅哥哥都诶拜拜弟弟啊，咁你系啦，咁可能下次我去嘅时候佢要认得你，哦今日冇带个仔出街， 系啊冇带弟弟嚟啊， 系啊咁赶住自己买嘢啊，屋企瞓紧觉，咁咪就会闲吹两句啦。咁同药房嘅哥仔熟有另外一个好处， 系 咪真系得噶呢只药啊呢只啦。 即系呢只唔安全啦、 啊，伤风感冒呢只唔好啦，唔好啦。 我入边攞啲俾你，呢只 呢只 好 啲，呢只好啲。 系 咁，然后系咪噶？咁开始即系大家会有呢啲一来一往嘅时候，又好似感觉上即系 friend 多咗。 再迟啲日连埋去做访问添啊！ 咁唔排除啦。 同埋咧，头先你讲话带小朋友去咧，你个感觉系咧，喂，老实讲，真系唔系贪佢个山楂饼嘅，系啦，即系嗰下咧，你同佢打完招呼，佢就话：，哎，细路仔，同你即系过嚟。 有时会直情抱佢喺个柜桶嗰度攞嗰啲陈皮梅啊、山楂饼、 啊、 小朋友就好开心哇！平时个百子柜系喺嗰个玻璃台后边噶嘛，咁咧你会觉得咧个感觉系好似哇，即系街坊邻里啊嗰种关系好咗啊，同埋小朋友咧会好愿意跟你落街，阿妈你去买餸啊，跟住平时唔跟噶嘛，跟住就会谂住拖住你经过个药房嘅时候咧就可以攞个山楂饼咯。 系呢、這个都有，同埋我因为彪彪人都即系我个仔都几靓仔啦，啲街坊 似阿爸 似阿爸啦， 咁 啊 我帮你讲啦， 所以啲街坊系几中意同佢玩嘅，咁我听我阿嫲唔系听我阿妈，即系佢阿嫲讲咧，即系佢哋偶然会去一间茶餐厅嗰度食饭嘅，咁有时啲伙计识得俾气嘅， 系 即系俾咩气咧？例如可能佢今日扭计要食鸡扒嘅，咦？咁我阿妈就话：，鸡扒系咪卖晒？哎，卖晒啦！小朋友今日食其他嘢啦，咁样咁啊，哦，咁即系大家有来有往，又认得。试过有一次系落公园玩，咁即系啲街坊都喺附近翻工啫嘛，直情系打招呼。哎，你认唔认得我啊？平时喺呢间餐厅做，居然唔认得我，因为我有戴口罩，咁佢即刻拎个口罩出嚟啦。認得啦嘛，認得啦咁樣咯， 係啊， 所以係變咗朋友，即係變咗街坊 friend 咁樣咯。 係阿 V 咧，你興唔興同樓下嘅街坊鄰里打成一片嘅？ 我覺得咧有唔同年代嘅唔同嘅方式嘅。後生嘅時候咧，我都中意同嗰啲即係鋪頭啊、街坊鄰里咧，即係啲兜兩句嘅。 後生嗰陣啊， 係啊，即係後生啲嘅時候，因為 我唔係佢哋撩你啊，靚女， 我撩 你， 唔係通常都會有呢句開頭啊。跟住我就行埋去嘅時候咧，當然通常我係同啲姐姐搭散多啲嘅叔叔。我就反而麻麻地嘅，咁跟住佢就话点啊靓女买咩？我话我想要啲鸡蛋啊，不过拣啲好似你咁靓嗰啲。跟住咧， 哇！真系呢个社会真系， 其实唔系嗰下咧，唔系谂住呃人或者咩嘅，而系觉得咧，你讲一句嘢令到人哋开心下咧，其实唔系。爭在嗰個人真係唔係叫我靚唔靚，而係你嗰個對談裏面已經令到大家好開心。其實嗰下咪靚咯，係咪先？咁跟住你發現咧，原來係阿姐姐咧，另外幫你揀嗰啲雞蛋咧，隻隻上過佢之後，照過燈放入去嗰啲啦。哇！翻到去打開嗰個蛋，打落個碗嘅時候係新鮮正好多嘅喎，隻黃都明亮啲啊，簡直係好開心。同埋另外一個好記得咧，嗰時去曬相啊，嗰時我好中意咧去曬相嘅嘛，曬。相簿咁，但系其实咧嗰时咧有啲哥哥有啲叫资历深啲嘅晒相员啦，咁佢哋自己系操作嗰部机嚟到晒相噶嘛。啊，原来我发觉有一次我晒完相，觉得啲相好似特别靓啊，我就喺现场攞啲相出嚟睇下有冇攞错啊，齐唔齐啊？就话哇，啲相咁特别靓嘅咁样。咁点知咧后边有个长头发嘅女仔，大家差唔多年纪嘅，咁佢就话。啊，系啊，我教咁啊啲相咁样，原来系逐张教我话，哇，好靓，我觉得今次真系特别唔同啲啊，咁样，咁就大家就吹开水之后咧，就发觉，咦，原来咧经过佢哋逐张教嘅相咧，啲色出嚟真系唔同噶。以后咧，佢就总之我去晒相，佢就话眨下眼，我帮你揿，我帮你揿，咁样咯，好开心噶。 我想讲咩咧？即系我。除咗話我自己嘅，即係佢嗰句，今日俾心機做嘢，即係類似即係 make my day 之外咧，我有陣時都觀察翻啊，無論係曬相鋪又好啦，樓下嗰個藥房啊，或者嗰個餐廳啊好啦，或者我見到嗰啲便利店嘅員工都好啦。嗱，老實講啊，你留意一下，其實佢哋平時真係冇人同你講嘢。第一，因為工作好繁忙啦；二嚟嘅就係其實大部分嘅人都係你知啦，香港人尤其是嗰啲翻工時間咯，大家都好趕，咁啊，梗係講多句都嫌多啦，即係同埋大家都係比較冷漠噶。咁但係佢哋又好營營營營，你知朝頭早啲便利店啲人咧係十八般武藝噶嘛，要整咖啡，要整點心，要整早餐，要整撈面，其實佢哋都好辛苦嘅。如果我哋大家都可以嗱，即係譬如我哋聽隔離台十八樓。周老板今日整个咩飞沙酒奶嚟嗰下呢有返呢种伦理 feel, 大家都係咁做嘢嘅啫，唔会因为吹多句水佢又慢咗嘅。但係呢我又会觉得如果你朝头早行咁一间酒楼或者便利店或者一个药房，佢係有一种街坊街里大家打成一片嘅，大家你一句我一句问候下，嗱你嗰日个感觉个氛围有啲唔同咗。 我都学识呢样嘢係大学嘅时候係见到，因为有啲师兄呢佢好鍾意同啲姐姐倾偈㗎。而我见到怡怡同姐姐倾偈。 其实佢哋好开心。 几开心啊。例如我哋会嗌外卖呢，咁佢哋真係靓女今日有咩好食啊。咁佢哋好开心。 咁台长係咁讲嘅。 咁佢例如好似话哦，例如好似鸡髀唔可以嫩鸡扒。即係两餸你只可以鸡扒嫩一个其他可能菜啊芝士肠啊，但如果两个主餸就唔得。 哎呀，系咪唔得噶？ 跟住佢就有少少口夹俾你，哎、实有 真系我哋落去 canteen 食饭都系，我同我阿姐，咦今日整咗指甲喎，靓好多啊！哎呀，讲咩？你想要咩啊？仲有冇热狗？有，即系见到个师兄 收老啦， 即系去到后屘熟咗嘅时候，个姐姐系直情知道你哋啦，几个日日都要热狗，每次都系留咗四只俾我哋咁样咯，系、 哦、 啊，所以 friend 嘅都 咪就系呢一种咯，即系其实佢哋工作都好辛苦，即系正所谓你有压力，我都有压力啊，咁如果大家可以即系吓朝头早起身打多个招呼，赞多对方一句靓仔又好，靓女又好，咁大家又开心啲， 系啊，跟住唔该晒靓仔，唔该晒靓女咁样几好。 你真系觉得系靓女，你又真系觉得系靓仔咁开心啊！ 你我当天个个休止顽皮，去到今天也算完结。有过轰烈时期，为求平静结尾，难题若有，即管出声，我会撑起你。看过万万人潮怨恨别离，十晚走过半百危机，与我不需客气，无聊事亦铭记，老了某天远游亦想有你。追赶一切为何会乏味，斟杯清酒共可欢喜，世界压迫你争气，凡人仍大说道理，无人问你那异国阴雨天气，怀赤子的心总有光，经得起跌宕，哪怕变境方仍四位一体在前行，人大了奔走四方，聚散间说说见踪，身却未投降，何用向金表借光，才明了不枉此生一趟，苦衷跟你是无繁忙，每日善忘，偶尔假笑，偶尔伪装，照进生命回廊，难挨是渐看破，原来尚有你大笑给我释放，怀直子的心总有光，经得起跌宕，哪怕变境方仍四位一在前行，何用向金表借光，才明了不枉此生一趟，苦衷跟你讲，不去装硬朗，年月里有你跟我同游，只有这生最难求，永不休，一起去走，怀赤子的心总有光，经得起跌宕，哪怕变境方仍四位一体在前行，人大了奔走四方，聚散间说说现状，大笑十呼面对你一表解放，如赤子不懂得怯慌， 我搵到有辟科嘅赤子们啦，今晚咧继续有我哋嘅嘉宾，琴日就已经登场噶啦，佢系欧阳震华，今日咧就会讲下佢初入行啊跑龙套嘅日子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南韩举行的东亚足球锦标赛决赛周，日本以6-1击败中国香港。香港队上半场初段的防守有较多漏洞，面对实力较高的亚洲劲旅日本，上半场26分钟已经落后5球。港队其后尝试反扑，但是未能够将攻势转化为入球。换边之后14分钟，港队在进攻左路一次角球攻势，前锋安永佳尾处无人看管的情况之下顶入，为港队破蛋，亦都是港队近40年来对战日本的首个入球。后备入替的刘家桥其后远射，其后是远射中柱弹出，未能够为港队增添比数。日本在补时再入一球，最终港队以5球差距落败。星期五第二场比赛将会面对东道主南韩。港铁和政府签订北环线第一部分项目协议，确立主线项目部分融资及建造安排，并且同时启动支线的详细规划和设计。目标主线和支线不迟于2034年通车。港铁话主线包括古洞和锦上路两个终点及转线站，分别接驳东铁线和屯马线，并在新田、牛潭尾和坳头设置中途站。支线就经新田站接驳主线，并且经洲头和河套站连接皇岗口岸。政府发言人话，当局以全盘规划分段推展的策略推进项目，将支线连同主线合并作为一个项目进行规划，以实现协同效益，节省成本。项目再分成两部分推展，以加快进度。现阶段签订的第一部分项目协议可立即推动项目进展，并且同时进行北环线支线的详细规划与设计和法定程序。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今年头五个月全港录得35,800多宗罪案，按年下跌 2.8%， 其中骗案有17,000多宗，按年上升 8.4%， 损失金额28亿7千万元。周一鸣出席北区区议会会议的时候说，骗案之中升幅较明显的包括网上购物和求职骗案，电话骗案亦都有上升。他说警方与银行业界积极探讨如何防止傀儡户口的开立，同时与内地和海外执法机关进行情报交流和跨境合作，并且善用国际平台打击骗案。他又说警方十分关注青少年滥用太空游毒品情况，会继续与律政司沟通，希望尽快有相关太空游毒品的量刑指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几阵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气温介乎27至3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五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星期六天气仍然唔稳定，下周初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自由风，自由风， 你好， 系，请讲。 大家好，诶，希望听紧自由风节目嘅大家都好。 言不尽，风不息。 欢迎大家咧打电话入嚟一齐讨论下有关的士咧。 各位听众、各位市民，大家点睇咧？电话旁边有听众，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可以打电话嚟发表呢个意见噶。 你好， 你好，请讲。系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好嘢嚟噶！ 他是第一代电视界师奶杀手，演过无数脍炙人口的角色，包括《一号皇庭》入面的余再春，《陀枪师姐》入面的陈小生，《洗冤录》入面的宋慈，《法证先锋》入面的高彦博等等等等。 虽然玉璧令人动心，妈妈妈妈咪呀，有你一些感觉，妈妈咪呀，甜甜蜜蜜在乎。 手下留情，七月巨献，有请欧阳震华。 平平淡淡亦唔系差，妈妈妈妈咪呀，只需将心倾注，妈妈咪呀，能用食物原谅内心，暖暖那份爱，彼此的心始终不会分隔。 咁你细个嘅生活系点嘅咧？ 我细个生活好百厌咯， 似唔似而家我哋见到，譬如振华比较开心啊、开朗啊、中意搞下笑啊，系咪咁噶？ 细个吓开心咪曳咯，即系除非好靓仔，读书又叻，咁嗰啲就俾你开心嘅。我哋嗰我细个嗰个样，即系都不敢想象，即系唔系话好奇怪，但系一睇个样就系即系。呢、這個全仔啊，一定好白鹽。 恩皮仔， 恩皮仔，我婆婆帶我去睇嗰啲開筆啊，去文武廟啊，翻學啦，咁細個啊，咁樣嘅啫，摸下支筆啦，咁樣啊，解簽嗰啲咧，先生咧，啲老師咧，你個孫咧好聰明，不過佢好白鹽，睇住佢啊，聰明咁白鹽，好成比例啊， 係。 唔通又蠢又白鹽，蠢就唔會白鹽啊！幾行啊！好聰明，不過好白鹽，望都望佢白鹽啦。 嗯， 啲細路仔唔白鹽。 咁你白鹽啲咩咧？嗰個年代，即係你係追佢真係玩啊，唔瞓覺啊，定係邊一種咧？ 唔係，其實我乖嘅。其實我一啲都唔白鹽，我係好奇心嘅啫。即係譬如以前嘅鄰里啊，啲鄰居啊，即係我住一棟大廈啦。咁一梯就四火嘅，咁我住前座，我就向住海嗰边；后座就向住里里边系有个屋对屋啦吓。咁以前好多细路仔嘅，走上走落，走上走落。咁啊，白燕咧，我走上天棚玩嘅。咁天棚玩咩咧？以前啲天棚咧，咁你上到天棚嗰度平咗路，唔系拱块板咁上去噶嘛，佢都系个任棚噶嘛。咁有个斜位，咁就当系任棚，咁行出去 系个 露天啦。 嗯嗯， 我系白燕到。攞啲槍啊，即係睇電視睇得多嗰啲水槍又好咩槍都好啦。咁啊喺嗰個簾篷嗰度射落去嗰條斜路。 哇！ 咁射落去咧，射到平咧，就都未落到天台嘅。咁你只要再跳落都有3-4尺到嘅。咁但係另外一邊咧，你射落如果殺唔到掣咧，就直落噶啦。 係就見唔到你啦，應該。 咁都或者見到嘅，或者會掛咗喺某啲地方。即係細個。系白厌到咁咯， 即系你唔惊嘅， 唔识惊过，五六个都系咁样。 哦， 最好笑睇粤语长片，睇见阿坚叔啊嗰啲啊喺楼梯碌落去冇事，我哋成个人咪照碌咯，十级八级咁自己碌落去。 而你 几好玩？ 后来即系跑龙套嘅时候都有碌过下，可能会做清兵啊， 唔记得有冇碌啊？但嗰阵时系全部冇 pat 战噶嘛，就碌落，可能细个咧啲骨又软啊，又轻啊，咁碌落去咯，打侧碌落去，我打侧碌落去，冇事噶， 咸 啊碌女又碌噶， 好嘢喎！我真系唔敢喎，细个 系啊，化验到咁样，你自己唔敢。如果有一班 系啦， 嗰阵时咧叫咩咧？嗰阵时叫牛王仔。呢啲就叫做牛王仔，以後就叫同黨啦。咁我哋牛王仔喺個棟樓度走嚟走去啊，係好玩嘅嗰陣時。過年咧，年三十晚咧，細路仔點樣揾食咧？揾張紅色嘅紙，即係人哋寫揮春嗰啲，cut 一格出嚟，即係兩寸乘三寸咁樣，自己攞毛筆寫 財神， 咁就團完年咧。哇！嗱，你又負責呢一棟啊，我啊負責呢一棟，又爬上去，咁啊大家揾到幾多咧？就今晚就分咗佢。 都有啲斩获噶嘛，系嘛？ 佢有啦，你 咁多人， 财神嗌你揿中财神刀，你唔系唔出嚟开系嘛？接系嘛？ 系 啊，你俾两毫子都好啊，五毫子好大件事噶啦。 系 两毫子，咁你一栋大厦，哇！一栋大厦十蚊八蚊，咁大张嘅以前十蚊纸， 系我知啊，嗰啲而家已经系攞得去炒嗰啲嚟噶嘛。 而家系有收藏价值啦。 咁你诶筹集咗呢笔资金，你哋攞去做咩咧？ 唉，好咯，有啲就摆埋，等埋屋企。斗埋啲利是，或者睇中一样嘢嘅，咁就将所有今年嘅收获就睇下够唔够啦，去买嗰样嘢啦。 财神刀，财神刀，财神刀，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搵钱易正路。财神刀，财神刀，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合府庆新岁，喜气盈盈，齐贺你多福荫，壮健强劲，又祝你今年兴旺荣升，朝晚多多欢笑，感受前程，愿夫妇恩爱体贴入微，成日有吉星照，百事无忌，同亲友相见，说话投机，充满新春喜气，欢畅扬眉。财神刀，财神刀，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搵钱易正路。财神刀，财神刀，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啦啦啦，啦啦啦。所有冤侣化结并头，还望各位工友百业成就， 有成就， 大家冇争斗，快乐无忧， 无忧， 听只歌轻松下，包脚恨愁。财神刀，财神刀，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稳正义正路。财神刀，财神刀，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神刀，财神刀，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搵钱易正路。财神刀，财神刀，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财神刀，财神刀，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搵钱易正路。财神刀，财神刀，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 会买咩？譬如你嗰个年代你会买？ 我嗰个年代啊，我试过买过一个足球，嗰时都大啲嘅，买过一对波钵。 哦，即系你中意踢波嘅？ 我踢校队嘅，我叫重炮，重炮手。因为啲人睇我只脚咁幼咧，你识踢波？踢波同粗幼只脚冇乜关系噶。即系打篮球唔系个个高噶，有啲射手唔系好高嘅啫嘛。咁嗰阵时我真系唔系好高嘅。咁自从后屘就转咗校啦，嗰度就冇咗球队啦。开始高啦，我打篮球啦。 哦， 哇，一年高咗半个头嘅咁样， 系就变咗而家咁样啦，差唔多。 咁啦， 睇个款唔系好读书噶系嘛？ 拣嚟读啦，我拣到升得班嗰几科读啦， 即系中英数。 即系总之超过两科唔合格，你就冇得升班噶啦。 咁屋企人即系对你个学业啊，升唔升到班呢啲要求高唔高嘅先？ 唔知嘅，唔系讲笑啫，知我读紧书嘅， 系。 咁咪全部自己發揮啦！我又冇補習，係嘛？咁咪識啲唔識啲，考試咪讀啲 咁升到班咪升咯。 系你系聪明人嚟嘅，似系 班 嘅。你似系聪明人嚟嘅，即系识得拣科读嗰啲啊。 因为成日有出猫噶嘛。 我哋唔鼓吹唔鼓励，但系我哋依个年代啊。 而家呢个年代使乜出猫啊 ？AI 搞掂啦，而家 使乜出猫啊？代考都得噶。 系。咁啊，除咗呢啲玩啊，所谓百厌啊、牛黄头嘅嘢之外。有冇睇电视啊？有冇有咩娱乐啊？仲有吓嗰个年代 睇电视就有嘅，嗰时啱啱开始有丽的呼声，咁我屋企就丽的呼声啊。 嗯， 之后有无线咯。 嗯， 无线咧就要天线噶嘛，丽的呼声屋企零噶嘛。 系， 但系丽的呼声咧嗰啲嘢就好正常嘅，大人睇嘅多嘅，即系或者讲下马 纪录片啊， 雨场片啊。即係諸如此類嗰啲，有少少卡通片啦。後邊嗰隔離屋咧，佢就無線有超人睇喎。 哦，即係你講係嗰個啊嘛，即係迪迦嗰個無面超人嗰個超人。 唔係無面超人， 係邊一本超人啊？ 無面超人就後尾麗的呼聲有嘅無面超人，射馬魯叔噶。 係係係，冇錯冇錯。 之前嗰超人鹹蛋超人。 哦，嗰、那個鹹係鹹蛋超人。哦，有得睇啦，無線嗰陣時。 唔係係無線有得睇，咁我哋冇得睇噶嘛。咁咪 friend 啦，靜靜雞走過睇啦。咁翻翻嚟屋企，咁後屘又有小老寶啊，剩啦。 嗯， 咁啊好笑嘅。咁啊，放學翻房就喺度做功課啦。四點五點鐘嗰啲兒童節目嚟噶嘛， 係 好多細路仔嘢噶嘛，唔俾睇啦。做功課，翻房做功課，哦，做到食飯啦，出嚟睇啦。有電視睇啊，而且電視好巴閉啊，有道門咁燙埋， 係啊係啊，鎖埋佢啊嘛，有時會 啊。咁我公公咧就係嗰啲舊一派嗰啲人嚟嘅，刪咗個電視佢 啊， 食不言，寝不 寝不語係啊， 食不知其名。 喂， 嚇！我出嚟你先刪，食完飯又翻埋去做功課，嚇！你又開翻個電視，但係嗰個電視喺住我房門口喎， 啊又有聲 聽到喎， 嚇 係咯，即係。以前真系细个真系咩呢啲嘢都试过，即系嗰阵时好伤心，点解我条命咁苦？有电视就冇得睇。 但后来到几时叫做真系可以名正言顺有得睇噶？即系譬如后边后期少少啦， 开始发育啦，长高啦。 啊，打篮球年代 唔够胆虾我啦。 啊， 有话语权啊嘛。 啊， 啊睇一阵啦，我睇完即刻做功课，即系以前行行企企啊咁样。 睇咩啊？嗰阵时？第一代睇嘅， 第一代睇啊！嗰阵时《豪门恩怨》 哦， 西片配音 系， 又有睇《神秘之夜》 系，《神秘之夜》就唔知啦，系咩嚟嘅咧？ 西片有几个男主角嘅，咁啊，每人做一集。 嗯， 我记得有个明星叫洛克逊啊， 嗯， 即系嗰啲全部都而家都好老啦，如果仲喺度。 咁港剧咧，有冇掂到噶？ 狂潮都后噶啦，之前民间传奇啊嗰啲啦， 吓 民间传奇嗰啲。我咁细个边度识睇啊？ 系嗲嗲嗲嗲嗲嗲嗲， 阿发哥啊，嗰啲啊， 阿夏雨哥啊， 都系啊系啊，嗰啲喺度啊咁啊。 欢乐今宵咧？ 欢乐今宵，因为我喺我婆婆住咧，系一路都冇无线睇嘅，到好后期先有。 哦，所以就一路就系睇丽的呼声， 丽的呼 声，然后就 系丽的电视， 丽的电视啦。嗰阵时 呼声就应该净系电台嚟嘅啫，听故仔嘅啫。 系后来就先至有机会睇 TVB 嘅剧集啊，各样啦。 哇，你咁问紧我嗰啲咧，系五十几年前嘅嘢嚟噶。 我几记得，有嘢你记得，我呢度试下撩下，撩唔撩到出嚟？ 而家系记得以前啲嘢多啲嘅， 我都系咁话。 是他也是你。相亲相爱也相争，大家偶遇在人海，你我各留痕，几许欢愉事，多少爱和恨。 咁啊，一路再长大啦，开始对呢个圈嘅嘢有少少兴趣未噶？ 我记得我嗰阵时读中学嗰阵时咧，都系有话剧，每年啊做个话剧，氹下啲先生啊、家长啊咁样做啦。咁咩话剧咧？冇嘅，咁扮棵树咯， 系 棵树会喐噶咯，即系咁样咁嗰啲啦。咁啊啊，几好玩喎！咁啊，有掌声喎，又几得意。 系 细路仔，佢写咗十零岁。咁啊，大个咗之后读完中学啦，做嘢啦。 你做咩先噶？本来 唉，读完中学做到乜嘢啊？即系通常都系啲服务性行业啦，卖下呢样，卖下嗰样啊。咁我嗰阵时都好彩，即系都话晒都叫做入个时装界啦。 哦，系啊。 啲铺贴， 即系负责喺铺贴买嘢， 铺贴度做，咁嗰啲都几高级嘅铺贴嚟嘅， 哦， 即系全部系欧洲嘢嚟嘅。一次就有个师兄叫做红萝卜， 哦， 你听过未啊？ 听过啊， 而家好似走咗几年啦。 嗯， 佢去读训练班咧，佢之前咧一个人铺贴度做嘅，咁我就入咗去做啦。咁佢就翻嚟探翻啲旧同事啦。咁其实可能系佢入咗训练班多咗个位，我先入咗去做啫。 哦， 即系咁巧啫。 系 啦。咁啊，咦，啊得，你两个可以去考训练班喎，我另外仲有一个同事，同我一齐咁入去嘅， 系 得咁，啊训练班点考啊？得噶啦，你填好晒，我帮你交翻佢啊！ 哦，竟然系红萝卜先生推荐你嘅，可唔可以咁讲啊？即系或者答帮你递 inform 啦吓， 系啦，即系伯乐啦， 都 系令我人生转变咗啦，都好有关系嘅。帮我递咗之后，嗰阵时好十蚊报名费。唔知道有冇俾翻佢添，十蚊啫嚇。咁啊，去見啦，見一次 OK， 見第二次 OK， 見第三次就問你真係傾偈啦，面對面傾偈啦。即係第一次問你點樣做過啲乜嘢啊，點樣有興趣啊 ，pass 咗啦。第二次寄啲稿俾你啊，一份台詞，一份詩意，咁你咪去到讀咯。 有邊個喺前面啊？係咪即係劉方剛老師啊 ，King Sir 啊嗰啲啊？ 啊 ，King Sir 唔係啦，嗰陣時 ，King Sir 係之前嘅。 即嗰个年代可能去咗亚视啦，已经。 我之前好似陈友侯， 阿侯叔。 我嗰个年代就阿刘老师，方刚， 刘方刚老师吓， 郑友国老师，孙嘉文老师， 系。 咁仲有好多飞行嘉宾啦，我哋有正经堂上噶，有读稿啦。因为我哋初初入去咧，我系最少懒音噶啦，因为我公公我婆婆咧。捉得我啲口音好紧要嘅，即系我就 系 我， 系唔可以我唔可以我咗，一定要我。 佢就系佢，唔系 佢。 系啦， 哇，真系好啊，有屋企人教。 韩国就系韩国，唔系韩国。 吓，系 有呢啲咁嘅老师调整翻，真系有好多人。即系譬如嗰阵时系嘉玲入去，佢口音刘嘉玲啊，佢都唔正噶，但系佢好勤力，佢真系听个老师讲，日日读报纸嘅，日日读，日日读。即系你读开咗个把声啊，有时自己知道自己嘅乡音，冇乡音啦，到到地方都系到到嘅语言。 系 由细讲到大，教你嗰个都系咁讲，你变咗唔识，唔敢讲啊，唔敢大声讲。越唔敢大声，越细声咧，你就越讲咧就越怯噶啦。你翻去读报纸，总之你每日读几份报纸咧，咁佢真系突飞猛进，改晒啲以前嘅佢嘅口音啦。 嗱，我问多个问题先。嗱，你本来就喺铺贴嗰度卖紧衫啦，即系 乜都有嘅 服务行业啦。 系啊， 好啦，当艺训班决定收你嗰阵，你有冇拣过噶？即系有冇哇？咦，真定假啊？电视台演员，你有冇呢个挣扎噶？当时定系诶乜都试下啦，玩下啫咁样样噶？ 我唯一嘅考虑咧，就系因为我出去赚钱咧，我系俾家用我妈妈嘅，我每个月点都。預翻一啲係俾媽媽嘅，即係當係養育之恩就好啦。我媽媽嗰陣時都有做嘢嘅，即係佢自己都做緊嘢。到月尾問佢借翻一件事啊， 幾好啊呢招！其實我都係咁， 好多人嘅運作都係咁， 我都係咁， 係咪？係今個月俾嗰啲行緊上去嗰啲嚟嘅， 又或者拖多一個月先啦嗰啲啊。 咁都開心開心多次啊，喺屋企係嘛？咁啊，我係考慮呢樣。我入咗訓練班咧，我就停噶咯，我就冇得還與唔還嘅，就債攞噶咯。嗰年我冇收入噶嘛，我係考慮呢樣嘢。點知我問我媽媽噶，讀咯，而家仲唔讀？登記時讀啊？咁我停噶咯。嗱，咁停你自己諗辦法啦。咁啊點啊？即係嗰陣時，我之前做咗幾年咧，嗰陣時又買埋啲嗰時好興咩啲僆仔廿零歲丟 pon 啊，嗰陣時我食煙噶嘛。 哦， 丟 pon 火機。 火機嚇。 丢棒笔啊， 系插喺嗰度啊， 手链啊，咁样嗰啲咧，我入咗训练班之后， 全部都賣鬼曬，即係賣曬冇用咯。訓練班你想唔想攞呢啲嘢啫？即係嗰陣時嗰啲出去要啊懶嚟， 有個行頭嘛。 細路仔廿零歲嗰啲心態，唉，點火啫？ 使乜要燈一聲啊？係咪？ 就嗰陣時係好興嘅， 係係 賣鬼曬咁。仲有多謝我姨啦，咁我姨啊，我每個禮拜 sponsor 你幾多錢零用啊？ 哇，咁好啊！ 係啊，所以真係 即係冇人反對嘅。 冇人反對， 因為嗱嗰、那個年代啊，譬如我啦咁先算啦，我想入電台，咁我媽都會話：，咩、娛樂圈大染缸啊，人品流複雜啊，咁嗰啲。 唔係噶，我哋嗰陣時訓練班咧，好易入到 U 咁巴閉噶。係 ， 即係譬如話，我後屘同翻我屋企人住嗰棟一嗰棟樓，嗰棟樓咧有邊個讀緊訓練班嘅咧？我仲讀緊書，讀緊中學。入咗訓練班咧，一個就艾威， 哦威哥啊，原來 係一個就艾威， 嚇咁犀利，你嗰棟 成等大廈都知， 係誒嗰個演員啊， 二十層噶， 係 高樓大廈嚟噶， 哦 一梯十幾夥噶， 咁你識唔識噶？本來你已經識， 唔識 哦唔識，但你知道有個咁嘅人， 全層大廈都知， 即係光宗耀祖， 光仲要識埋。老振顺添， 因为 老振顺就同佢同期嘅， 系啊， 就成日佢哋两个咧，老振顺咧就成日去啊 艾威屋企， 即系过夜嘅。咁成日我翻学咧就撞到佢两个，哇，真系好高大， 系， 哇，真系训练班明星明星， 哦， 咁样， 哦，因为咁，所以就大家就唔反对啦， 都冇得反对啊。 咁你入咗之后，你有冇成为第三个喺你嗰等大厦光宗耀祖嘅人物咧？ 我入咗去之后，我搬翻婆婆度，我翻翻婆婆度。 上星星，可有想起我？可有记得当年我的脸，曾为你更比星星笑得多？当你记当年往事，你又 Danny 真嘅明星啊，咁啊，振华咧就距离明星又越嚟越嚟越近啦。咁究竟系咪真系咁顺利咧？新闻之后继续有欧阳振华。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曾老少人，又是蕭叔叔解答大家問題的時間。今次問問題的是我的一個學生，他就問，當我們一條街名裡面有 road, R-O-A-D, 和 street, S-T-R-E-E-T, 這兩個字的時候，我們究竟需不需要重音呢？他的例子呢，就是譬如我們尼敦道 N-A-T-H-A-N, Nathan Road, Nathan Road 彌敦道。咁嗰個 road 我究竟係 Nathan Road 兩個重音啊，定係 Nathan Road May 先重音，跟住 road 唔重音咧？答案咧就係咧，通常我哋 road 呢個字大路咧都會有重音嘅，絕大部分嘅情況咧，蕭叔暫時諗唔到咩例外啦。咁所以 Nathan Road 咧，我呢個 expression 咧，我就當佢有兩個重音，第一個重音係 Nay， 第二個重音係 road， so Nathan Road， Nathan Road。好啦，难处就嚟啦。相反，如果我个字系 street 咧 ，S-T-R-E-E-T 咧，好多情况，我谂绝大部分情况咧，都系唔需要重音，而个重音咧系会属于前面嗰个字嘅。例如伦敦嘅一条非常之出名嘅购物街，我哋叫做 Oxford， 跟住 S-T-R-E-E-T， 咁我哋讲咧就系个 Oxford Street，Oxford Street， 大家可以当佢系一个。三个音节的字而个重音呢在第一个音节。譬如有啲咩字呢，譬如 absolute,absolute,absolute, absolute, absolute, 三个音节重音是第一个音节 absolute。好 ,Oxford Street, 一样 ,Oxford Street, Oxford Street。好啦，咁香港有啲咩 street 呢，譬如廟街，我哋 temple temple 跟住 street street， 所以系重音第一个音节，而 street 我唔重，所以唔需要 temple street， 而只系需要读咧 temple street temple street temple street。I'm going to temple street， 我而家咧去紧咧廟街，荷里活道上环嘅荷里活道，我哋叫做 Hollywood Road， Hollywood Road 就。比较少咧，会读成 Hollywood Road 就会怪怪地嘅。我哋 Hollywood Road， Hollywood Road。今日就讲到呢度先，下一集我哋再讲多少少，俾多几个例子，再同大家温习下。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请今个星期的嘉宾。 大家好，我是欧阳震华。 当你见到光明星星，请你写相片我。当你见到星河灿烂，求你在心中记住我。 其实那个年代呢，训练班是一件好都可以去到光宗耀祖，即是哇这层楼出过明星啊。 是。 因为那时看到阿发哥啊他们那班人出来呢是很劲的嘛，个个都。 是。 是不是，即是一个 台庆啊，升光了入耀宝梁啊。 譬如说那时你那层大厦你住那个区啊，哪个港姐啊，入了港姐第三名啊，哇是。威到不得了 咁。威噶，我呢啲阿媽會攞呢啲嘢出嚟講噶。譬如我嗰陣時咧，有一個前輩歌手，佢住喺屋企樓下，叫芬妮姐姐。咁啊， 芬妮姐姐，我做過佢生意嘅。 哦，係咩？ 佢嚟我度買嘢，我係喺嗰間鋪貼。 哦，係啊， 係啊， 係啊。咁佢，我仲記得佢住喺三樓嘅。咁啊，呢件事就成為我哋嗰堆即係家長啊、街坊嘅熱話嚟噶。誒，芬妮啊，住喺我哋大廈三樓噶，咁樣咯。咁啊，後來就有啊。歐陽震華就出現咗喺你嗰、那個你嗰棟大廈嗰度，就係成為另一位嘅明星啦，咁樣樣。 係咁啦，以前係咁啦，已經單純啲，即係以前冇娛樂嘅啲人睇電視，電視嗰幾個就係噶啦。係係咪啊？ 你有冇諗過嗱？因為入到訓練班唔容易啦，即係我諗你嗰個年代都係幾千人考就西政 三千幾人考， 三千西政幾多個啊？ 簽約得廿幾個啫， 廿幾個好啦。咁你就距離咧嗰個你本來望住嗰啲電視機入面嗰啲人啊，即係周潤發啊嗰啲、就好近噶咯。你當時有咩感受？即係咦，唔通我都會變成明星？有冇呢種感受噶？ 咁又梗係諗住都係咁啦，係嘛？即係唔知點解啦，入得嚟咁啊梗係有好多種角色嘅，有配角啦，有啲第三男主角、第二男主角、第一男主角。咁第一男主角我都見到發哥，我喺總台真係。真係發哥咯， 即许文强真系许文强， 即系跟住照自己个样子，都发噶啦。 仲有边个啊？你嗰期 呢个咧有好关键问题嘅，我讲过千百次噶啦，记住咯，梁朝伟、林俊贤、李子雄、吴志强、阿强、汤振中、关礼杰、张兆辉，咁我就系、是、我哋嗰期咧到现在啊，我讲嗰啲同班同学。都仲喺呢個圈度，你話我屋企啲人幾勁？ 係 周星馳全部即係都仲喺呢個圈嗰度。咁我做咗咁多年，我做咗四十幾年，佢哋都做咗四十幾年啦。 啊！ 但係佢哋都仲係咁一線嘅。 嗯。 所以我哋嗰期嘅男仔係好勁。咁但係攞翻我哋嗰期嘅男仔嚟講，讀到咁上下半年，就有啲監製落嚟揀卒㗎啦。 啊！ 咁啊，啊呢、這個做啊邊個個細佬啦？讀書幾好。梗系梁朝伟啦，咁啊跟住，咦一个运动员打篮球又几好嘅，咁啊梗系林俊贤啦，咁、哦、高大系嘛，咦拣个成熟啲嘅，咁啊梗系汤振中啦，拣、个健康型嘅就梗系张兆辉啦，拣个宽仔骨骨嘅梗系关礼杰啦， 系 咁拣佢贼啦，欧阳耀全 系 贼。或者打劫啊，打劫咪真系惨，或者嫖客都得。我做好多次嫖客噶，即 系 搵我做嫖客。咁你成日搵我做嫖客啫，你哋，因为你做得好咯。真系难听个粗口啊！ 系早期系大量 做到我吸电话噶。 哦，系啊， 系啊，即系有时啲嘢咧比较低。你唔成日搵我做嫖客啊？即系有啲好衰噶嘛，有啲人。嘿，又易做又唔使对白，又有得揽女。我心我入嚟做演员咯，咪斋做嫖客嘅大佬，嫖客同贼嘅做得最多。 哦，系啊，我就记得咧，好似喺一啲劇集度都见到你做清兵嗰啲嘅，同阿强 丐帮都做过，都俾人认到。我啲头发已经冧到落嚟咁样啦，啊，都认到 ， 都认到， 系因为你知啦 ，TVB 来唔来就。翻播啲八三射雕啊、鹿鼎记啊嗰啲噶嘛，少不免都影到下你。 咩时间做得对最多呢就系嗰阵时出嚟实习啊，做完半年出嚟实习啦。哇，嗰啲实习嗰啲拣啲好像啲有少有一句半句对白嗰啲啊，俾晒梁朝伟啊，佢哋嗰班梁朝伟真系哇，真系一个好乖嘅仔啊。咁我哋呢啲一日可以好开三组嘅，我系。冇得翻屋企瞓嘅，嗰陣時我跟有一段時間仲同我婆婆住喺西環，根本就喺 TVB 即係而家隔離一種總台啦， 廣播道嚇 嗰個廁所，成日喺廁所瞓嘅夜晚，因為我喺呢度收工收三四點，聽朝六點又要翻翻嚟啦，咁我邊有夠時間咧？咁嗰陣時，喂冇錢搭過海的士嘅喎，搭得呢次搭唔到聽晚嘅喎，一個人工低啊嘛，得嗰陣時都未讀完。$50到啦一日， 即系几多早都系$50噶， 好似系喺厕所瞌两个钟咯。佢个厕所有凉冲啊嘛。 哦， 原本嗰个咧就系俾啲security 啲更衣室嚟嘅，有晒啲 locker， 有晒嗰啲墙嗰啲凳咧。 啊，即系好似啲更衣室咁样啦吓。 勾挂下衫啊，咁又有厕所，有两格就可以有热水冲凉，咁啊冲个凉喺度挨两个钟咯。工作人員會去廁所揾我哋嘅啦，開工 即係啲 PA 啊嗰啲，哎呀， 喺嗰度啦， 阿全出嚟啦咁樣。喂，但係都係嗰啲角色嚟嘅啫，嫖客啊、賊啊、小二啊， 臨記嗰啲角色嚟嘅，只不過 但係都要翻咁長時間。 要翻噶啦。 咁你就一路喺個組度咁樣 喺個組度喺度拗咯，喺度冇嘢咁咪匿埋瞌一陣。嗰陣時咁細個，你唔叫我走，我點敢行開啊？ 早已知道愛情。是难舍难离，早已知道爱一个人不该死心塌地，早已不再相信所谓天长地久的结局，所以我习惯了一个人的孤寂，所以我习惯在人来人去中保持清醒，所以我习惯戴上面具，不再为谁付出真心，但为何还是把你藏在心里？为什么还是等着你的消息？我怎能告诉自己说我一点都不在意？ 深地在我心里，你的笑容，你的一动一静，都是我所有的记忆。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地在我心里。改变自己需要多少勇气，翻腾的心情该如何平静。早已知道爱一个人不该死心塌地，早已不再相信所谓天长地久的结局，所以我习惯了一个人的孤寂，所以我习惯在人来人去总保持清醒，所以我习惯戴上面具，不再为谁付出真心。为什么把你藏在心里？为什么还是等着你的消息？我怎能告诉自己说我一点都不在意？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地在我心里，你的笑容，你的一动一举，都是我所有的记忆。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地在我心里。改变自己需要多少勇气？哦，翻腾的心情该如何？少勇气，翻腾的心情该如何平静？ 得你有。好靓仔嘅梁朝伟， 你要用呢把声作出嚟啊！ 佢系唱紧呢啲，你是如此难以忘记。 点啊，刘伟恒 ？Jazz 嘅版本咧，听晚继续有欧阳耀全，即系欧阳震华。 阿耀全， 听日。会讲一号皇庭添啊，问你死未？好，变翻翻正常声先。咁啊，头先咧就阿振华哥咧就讲到佢即系要做嫖客啊，做贼啊，好多嘅日子啊。一哥有冇做过嫖客啊？ 角色上未 啊？你 角色上未啊？即系 各位导演，平时都未嘅，平时都冇嘅。 唔系，咁你恨唔恨即系想演下呢一类型嘅角色咧？ 我成日都拗有冇戏做噶？ 唔系，我讲紧系嫖客啊。 咁但系睇下有冇对白啊。 你应该好入嚟入夹下 个心路历程啊。 你系想有心路历程先去做呢件事嘅，即系定系 方法演技 系方法演技，演技方法。 你会可以豁出去有几多咧？ 我可以性感演出噶， 系咯，个尺度系点啊？ 我成日都冇咩所谓噶，所谓艺术嘢， 即系冇尺度啦。 冇底线，我成日都拗嘅，成日都拗嘅，即系但系唔成功咯。最近都有拗嘅，啱啱去马拉呢转嘅拍摄，不过唔成功啫嘛。 系， 因为个样唔似坐紧监。 哦， 系啦，因为拍一啲监狱戏，个样唔似， 你咪个身形唔似啫，好少有咁肥嘅。 咩阶段？刚刚入去嘅时候咧，就 系 有咁样机会， 最了解 系啦，所以你就极力争取。喂，我啱啱俾人拉入去， 我同万千宠爱啊，阿叶敏仪倾过，啱啱入去，啱啱衰完， 有肥仔噶。 啊，我同阿一都已经不下 N 次就讲过我哋嘅一啲唔丰富又唔系显眼嘅演出经验，我反而冇问过阿 V。我有邀请过嘅，争啲阿 V 就做咗噶啦， 夹 唔到期，夹 唔到时间， 你本来做。 做咗阿朱茵嘅同事噶啦， 我好恨噶， 争啲做咗噶啦。好啦，咁你啊，除咗即系头先我讲嗰啲邀请之外，你有冇实际喺幕前演出过咧？ 又真系有、啊，有，我记得应该系一次咁大把嘅。 哦，一次 系做电影里边咧，你真系估唔到。我是罗兰姐的后生版， 冇笑， 但系唔系龙婆啊， 唔系龙婆， 唔系。如果你问我，如果有 挥手喺度， 龙婆嘅后生版咧，问我演唔演，我一定演，我一定演。我希望捉到嗰个斜斜地角望上去嗰个神水啊！ 嘛，挥手啊！ 系啊，咁我记得咧嗰次咧系做罗兰姐嘅后生版啦。咁个装扮咧系需要咧有少少即系六十年代咁样噶，咁。而你知啦，而家我 你要扮翻六十年代， 系啊系啊，咁、啊哦 okay、我呢啲少女咧。自己都笑，嗰啲頭髮嘅顏色咧就好難係嗰個年代噶嘛，即係我都有少少 金 金地啊、啡啡地啊咁樣啦。咁啊，而導演啊要求就話：，誒、哎，其實咧，如果設立翻嗰個年代嘅話咧，咁啊希望可以黑色啦。但係我啱啱演完冇耐，你咁快落通告嚟，我點算好咧？咁但係咁嘅，我係為咗呢一個即係演出嘅機會，亦都為咗藝術咁樣去即刻。真系成头走去染翻黑，我都唔知几多廿年咧冇见过自己咧，真系黑头发啦。 哦，我真系好似我冇见过 V 啊，黑头发噶。 你识咗我咁耐，咁我嗰次有谂过嘅，究竟喷黑佢好啊，定系染黑佢好咧？咁样，咁我谂紧唔好啦，我觉得做人。既然有呢一次機會，倒不如徹底啲啦，就真係染黑佢啊！ 你爭啲想爭取呢個最佳新演員嘅提名， 係啊，有啲想嘅。咁最好笑咧，呢件事我都有講過俾人聽啦，又唔係全部人知啦。但係反而有一次咧，好好笑啊！有一日我阿哥，我親生阿哥咧，咁佢咧就無啦啦，即係佢少揾我嘅。平時我個哥好寡言嗰啲嚟噶嘛，突然之間咧 send 嘢俾我，仲要係咦？唔系说话嚟，唔系文字，系一幅相咁样，系啦 cap 图。咁跟住之后我就揿开嚟睇啦，咩事咧？佢就话系咪你嚟噶？跟住佢咧就应该系搭飞机咧，喺飞机上面睇电影。 喂，好多呢啲噶。 跟住佢就系见到影咗问我，系你嘅嚟噶嘛？真系咁。 因为咧，我哋呢啲咧，即系平时冇乜嘢捞啦，咁都要好似阿一哥咁去片场拗下捞，即系识下呢度嘢。喂，俾个角色嚟做下。 系 嗱，其实咧平时嗱，首映礼又唔会去，宣传啊，梗系冇我哋份啦。但系咧好得意嘅，三不五时咧就会收到，喂，啱啱喺飞机见到你啊，即系做医生啊。做啊，我有冇做过嫖客咧？真系谂下，总之做嗰啲坏人 咧， 彭浩翔，彭浩翔专系揾我做嗰啲败类啊， 系 啊，咁啊，即系嗰啲败类又 cap 到，即系冇人知道，但系咧，你唔好以为冇人知 道，好好笑、啊， 一个你应该陆续收到噶啦，系嘛？ 唔系我有一次系，诶，竟然系队长，就系睇。飛虎出征啊！ 哦， 系啦， 即系訪問阿澤啊嘛。 唔係唔係，嗰、那個係 嗰、個低俗喜劇嚟嘅。 低俗喜劇，飛虎出征 係、哎、我做阿蛇啊嘛。 係啦，做警察嚇、啊，完啦，單 case 完咗啦。 喂，我突然間醒唔起咧，九叔係邊套噶？ 九叔大丈夫， 啊、大丈夫嚟。 大丈夫我未識彭浩翔啊，係講埋先，講埋先，講羅蘭姐先。 咁啊，跟住 你點去演羅蘭姐咧？ 唔係因為咧嗰下係我演佢後生版咧，同埋帶住一對仔女啊，我要喺學校門口送仔女翻學，跟住目送佢哋。之后咧就唔知点样转身离开咁样啦。咁我谂紧罗兰姐有啲咩神水喺佢后生嘅时候 挥手咯， 系啊，但系我用眼神嚟到挥手嗰下，我觉得系做到嘅。同埋我觉得咧，我同罗兰姐我夹硬拉嚟讲咧，有一个共通点嘅，就 系 咧我哋只眼咧。都系有少少咧，可以将个眼尾向下斜，嗰下有啲幽怨感咁样嚟到拜拜，系啊，即系唔知几时再见嗰下嘅拜拜咁样咯。咁、哦、我觉得系好开心嘅，但系咧翻去洗头系好难搞，因为佢哋嗰啲六十年代嗰啲头咧系 gel 到咧喷咗好多喷发胶喺度，即系 gel 实咗个头噶嘛。嗰啲奥米伽头咧有少少反出嚟嗰啲个味，咁、哦、但系好在咧我有相当之多嘅经验系洗呢类嚟头嘅，跟住咧我就翻去咧。直接落护发素，拆咗两底先，咁跟住翻去再用洗头水洗咧，咁你又发觉咧唔会棘兼干净噶啦。 系，咁你有冇同阿罗兰姐相认噶？ 未啊，冇相认过啊，系、 哦、 啊， 即分开拍嘅， 分开拍噶，唔系一齐拍噶咁、哦、样，系啊。其实我都几想，如果见到罗兰姐话俾你，你记唔记得嗰套电影里边啊？即系我曾经出现过，我系你后生个版本啊咁。 可以讲边套电影噶？ 其实我唔记得咗个名 字、哦，因为 我想谂翻， 因为我啱啱特登去叶蕴仪嘅 Wikipedia 系搵唔到 四个 字有陈柏宇做嘅嗰套电影。 陈柏宇咁即系近代嘅嘢嚟噶。 十零年， 十零年啦， 十一二年啦，我谂都有，真系唔实在。 得噶啦，我哋啲 沙 流程啲听众好劲嘅， 我自己都揾下先，你揾一次 啦。大家记住啊，叶蕴仪系能够做到罗兰姐嘅后生 版 嘅 龙婆。 系阿一哥咧，你仲有冇一啲演出嘅经验咧？吓， 演出嘅经验，我谂系。都真係唔算多其實，係啦，但係未試過做一啲即係托賴，未試過做一啲冇對白嘅角色， 係 即係起碼都有一句半句嗰啲咧， 係 係啦。但係我 近排上嗰套啲人都睇到好多格係你啊，阿德仔 朋友俾面啫。 但係我突然間醒起咧。我是拍过 MV 收利是的，我因为我死的要。 哦、 我突然醒起呢件事。 邊個 MV 啊？ 鄭中基嘅 MV 咯，嗰首歌咧叫做咩咧？ 讲下讲下又多啲噶啦。 系啊，即系我嗰下原来真的有利是收的，我以为电影里面才有嘅。 边首歌啫？ 唔系，我真的要谂谂。 咩？即系女主角嚟嘅？ 系啊，得我同佢。 有冇出热气啊？ 有啊。 哇！ 喂， 你先讲， 冷静咁 啊！呢单系大单个做啊，罗兰姐嘅后生版喎。 我醒唔起啊！我头先突然间一哥讲下嗰句嘢嘅时候， 有冇唱 过 呢首歌？ 有冇唱过？有噶，有有得睇嘅成个总之， 哎呀， 你俾多少少一个新闻时间，我应该谂得翻嗰只歌。 我哋今晚要播添，直情系要系咩事揾到你拍噶？ 嗰时我唔记得啦，都系电台，我入咗嚟做一段时间，咁跟住咧就话啊有冇女同事可以去帮手拍个 M V 啊，咁样即系保丽金嗰边，哇个郑中基咁样，哇 亲热气啊， 好紧张噶， 真系低俗喜剧我呢单嘢， 我叫咗我妈跟场，我竟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在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的情况之下，今年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和混乱局面很可能会持续。虽然全球贸易秩序遭到破坏，但是国家不断扩大的贸易和资本流动仍然有助提振地区以至全球经济。李家超在南华早报一个论坛致辞的时候说，国家有良好的经济基本面，包括内地市场广阔，政策措施稳健，能够有效应对外部挑战。圣众派位结果今日公布，有获派第一志愿的学生心情兴奋，亦都有学生不满意派位结果，前往其他中学叩门。今年派位整体满意率比去年上升，本身是资助小学校长会副主席的海宏道油麻地天主教小学校长陈淑仪认为，与参加派位的人数减少有关，又认为普遍家长选校策略倾向保守，有助提高命中率。本年度有大约48000名学生参加中学派位，按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有 95% 的学生获派头三个志愿学校，85% 的学生获派首志愿。海军山东舰航母编队结束五日的访港行程，寻日离港。在北京，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山东舰航母编队访港期间开展舰艇开放、训练展示、甲板招待会、体育文化交流等一系列活动，东方自主再次掀起航母热。蒋斌话，这次航母编队访港恰逢香港回归祖国28周年。香港国安法实施5周年，亦都是山东舰航母服役之后首次开放参观。30000多名香港市民、青少年学生和各界爱国友好人士登上国之重器，与编队官兵热情互动，处处洋溢着浓浓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归属感。国防部坚信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由自及兴，东方自主会更加摧残夺目。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4,333点，系跌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6,231点，升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6.87，瑞士法郎0.8，加元1.367，人民币7.174。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652，新西兰元对美元0.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3,325.48美元，卖出3,326.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有几阵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气温介乎27至3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五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星期六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初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新界鄉郊環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態價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將農地改造貨場車場，破壞環境，令人氣憤。擅自發展鄉郊地方，業主、租客、負責人都可能會被檢控，最高罰款為100萬元。除了罰款，還有可能要還原土地，不是講玩的。發展前問清楚，規劃署熱線2231-5000。 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吾畏。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而家嘅零售市道咧，系旅客带动啊，定系本地嘅消费都稳阵翻咧？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邱安仪， 有会员系反映咧，系靠本地市场撑住。国内游客嚟到香港购物，唔系佢哋主要嘅目的，系一个唔可以逆转嘅事实。咁所以我谂retain到香港人留港消费咧，呢个真系好紧要。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哇，今日劲啊！直播室内外骚动啊！哇，大澳嚟嘅呢度， 系啊！ 一阵我哋会播呢首歌啊，郑中基嘅咩歌咧？我暂时讲住啊， 对唔住，我讲错咗。 揾紧呢首歌，系啦。咁啊，一间先讲，系啊。 另外电影都揾到个名啦， 话今日叶允 叶 允儿大起底，可以话系系啦。咩咩戏啊？嗰度叫 告别之前啊！ 哇， 我自己都唔记得咗，我系记得四个字咯。好多谢出边睇呢笋哥哥咧，头先佢一讲已经讲 乜，劲啊！佢 系咪告别之前？ 佢应该有睇佢， 佢系凭住我哋提供嘅线索咧，佢就揾到呢一个即系戏名出嚟啦。 郑中基呢个 MV 不得了， 我会帮你喺你嘅 Wikipedia 嗰度加翻。 唔该晒，一唔该晒。 今晚啲手分会帮手加噶啦，佢曾经演出过郑中基，一阵间先播下嗰首歌。哎，我哋费事影响我哋今日嘅节目啊！大家睇完之后应该。其实拍得挺漂亮的，有啲日落啊、黄昏咁样。 O K 噶，不过好辛苦啊，接镜。朝早八到夜晚11点几啊，大佬。 同埋我啱啱立咗个 M V 啊，嗰啲亲热戏都唔系好亲热嘅啫， 挨笨笨挨笨笨嗰啲啦。 我觉得好亲热噶啦，已经。 系，我哋都经常讲起啲，即系除咗知道阿 V 嘅旧事，我哋手下留情都经常讲一啲旧事件噶啦，系咪先？所以嚟到今日又系星期二， 有 游戏玩咯，去咗个色吞。 阿师傅，师傅嚟啦喂！ 手下留情，同大家想当年讲旧事，一起睇旧报纸。 好啦，唔知当年嘅旧报纸有冇呢个告别之前嘅一啲新闻片段啊？ 2018 系啊，咁然后就可能报到翻港台同主持叶蕴仪有份参演啊，或者我哋喺个 MV 嗰度会见到咁样。咁但系呢啲我哋转头先至去播或者转头先再去讨论啦。咁今日咧小弟啊都揾咗一篇嘅报道。咁呢篇报道都差唔多哦 八年前 。 係2017年嘅。 哦，即係早过告别之前一年。 係啦。 OK, 好啦。 冇问题。 咁究竟发生啲咩事呢，我哋即刻听一下啦。 好。 今日带大家返到去2017年嘅7月8号。当日係一个星期六。一个平平无奇嘅周末早上。翌日如常升起。但是就在大角咀那里发生一件事、哦、究竟是什么事呢？案发地点是大角咀当年一栋已经超过50年楼龄的唐楼，八层高，一梯一伙，早排已经由市区重建局收购，大部分的住户都搬走了，只有小部分的人仲留在那里，而我们的事主就是这一批的小部分人。事主他姓唐，唐先生呢根据报道，他的年纪当时已经60多岁了。他就说自己在一个周末的朝早睡醒，发现屋企有样东西不见了啊。不见了些什么啊？大家估下究竟阿唐先生不见了些什么呢？ A, 他发现屋企的大门不见了啊。贵重财物又没有消失到、啊。B, 他发现屋企唔见咗啲水啊，即係俾人制水。C, 原来唐先生係一个古董收藏家嚟㗎，佢发现屋企挂喺大厅嗰幅清朝字画俾人偷走咗，而且价值不菲㗎。咁究竟唐先生唔见咗啲咩呢？ 冇理由咁老正嘅，我先排除法。 嗱，重复多次啦。咁呢件事发生喺大角咀一栋50多年，即系当时50多年嘅唐楼啦。咁唐先生咧就瞓醒发现有嘢唔见咗，系咩咧 ？A 唔见咗道大门，但系入边啲嘢冇唔见到。B 唔见咗啲水，即系其实系制水，大厦制水。同埋 C 就系呢个嘅唔见咗一幅嘅字画。是佢即係古董收藏嘅其中一个清朝字画嚟 㗎。 究竟唔见咗啲咩呢？ 首先我哋听听阿 V, 今日佢红啦。听听阿 V 嘅諗法先。 就咁嘅。我上个礼拜呢就全军覆没嘅，我记得。今次我决定啊，至少都要攞返一分先。我觉得一定系到大门。 到大门唔见咗。 係到大门唔见咗嘅。即 系 比较惊吓嘅，喂，你屋企嚟噶嘛，系咪先？哇，唔见咗道大门，唔见咗字画就湿碎啦， 系咪先？ 喺屋企里边嘅嘢，唔见咗道大门先至系惊吓，所以我系拣 A 大门。 我都同意， 系 点解咧？我又用排除法， 系 B 太行啊， 即系制水冇理由上新闻， 制水冇理由上新闻啦，有咩咁奇啊？系咪？字画咧亦都老正咧，就系嗱，因为我会幻想呢单嘢能够成为一哥啊。即吸引到佢眼球嘅一单奇闻啊！咁佢一定有佢嘅奇呢之处啦。 系 咁，你话俾人爆格啊，冇咗啲古董咁样，唔算系啲咩大新闻啦。除非嗰幅画有啲咩清河上面咩密码嗰啲啦。咁所以咧，我真系觉得系 清明 清明 上河 图 系啦，清明密码 啊！司徒师傅有冇参与？ 司徒师傅因为佢系叫司徒师傅，所以佢拣诗嘅，佢拣字画嘅。 哇！咁即系三个答案都有人拣啦， 唔系水冇人拣， 冇人拣 就系水。 哦，即系你同阿司徒师傅都系拣， 冇错， 字画 系。一问古仲， 我哋听下正确答案。 好惊啊！ 正确嘅答案系 boy 吓， 先生就系发现屋企啲食水唔见咗啊，俾人制水啫。咁究竟点解会俾人制水呢？嗱，根据唐先生嘅说法，佢就话自己个女咧朝头早起身嗰时咧都仲系有水用噶，但系自己7点几起身嗰阵就竟然冇晒水。 有咩咁出奇啫？ 如果遇到冇水，收音机隔篱嘅你哋会做啲咩呢？我相信大家遇到冇水冇电咧，都系会做同一样嘢噶。咪就系落去管理处嗰度问咯，嗱，所以唐先生都做咗一个非常合理嘅举动，就系落去管理处嗰度问啊，究竟点解会冇水啊？但系管理处嘅保安员就话，sorry， 我都唔系好清楚。咁但系唐先生唔会就咁放弃，揾个源头出嚟噶， 佢凭住佢锲而不舍嘅性格、侦探般嘅头脑，喺唐楼附近四周围揾原因，不断摸索，不断观察，不断咁揾，终于俾佢揾到去一个渺无人烟嘅后巷。佢喺嗰度终于揾到制水嘅原因啦！ 因为个水掣俾人闩咗。 点解会制水呢？A， 因为水表俾人偷咗，所以制水。B， 佢发现有水务署工人喺度做紧嘢，但系唔小心将169号嘅地址变成196号嘅地址，所以唔小心将佢哋嘅唐楼制错咗水。C， 佢行到去后巷嘅时候，听到个水泵房有古怪嘅声音。於是叫人打开一睇，竟然发现水泵嗰度有一堆嘅泥鳅啊！原来系有啲居民误信咗网上面嘅谣言，以为泥鳅可以通渠，结果就倒晒啲泥鳅落去，塞住晒个渠，结果咪制水咯！ 忍唔住啊！ 喂，一哥今日谂咗好有创意啊！即制水竟然上新闻，咁制水原因一定好紧要啦！ 嗱，又要诶，我头先错咗， 系啊，我都错咗。 使唔使 recap 一次啊？ 系啊，讲个三个答案嚟听下先。 A 就因为水表竟然俾人偷咗，咁所以就制水啦。B 系因为水务署嘅职员做紧工程，但系唔小心即代号啦，将即系 number 调转咗，即代号就系196变成169咁样，系啦。咁同埋 C 就系听到个水泵房有古怪嘅声音。打开一睇，见到好多泥鳅。 咩叫泥鳅啊？ 泥鳅嗰啲鱼啊！ 哦，即系泥鳗啲 friend， 好似塘 泥鳗同泥鳅系两款鱼嚟。 哦，sorry 啊， 泥鳅啲似鳗鱼，一条长身啲。 咁你识唔识分海狗、海象、海豹同埋海狮啊？ 上次咪放咗个图出嚟啦，啲听众 系啦，咁啊，即系佢误信咗网上面嘅方法，以为泥鳅可以通渠，结果倒晒泥鳅去，结果就塞住咗个水渠或者水喉位。 嗱，我想讲冇可能唔拣 C 嘅。而系一哥嘅聪明才智，佢点会写咁多字系为咗作个古仔啊？ 所以呢件事应该系真， 呢件事应该系真。 系啦，我都同意你嘅讲法，我都不能认同更多添啊！ 嗱 ，A 都太老正啦， 偷水表得唔得噶？ 唔系有嘅，嗰个年代系有嘅， 偷水 嘅， 2011、2017年啫，2017年， 唔系你做罗兰，唔系你做罗兰姐嗰个年代， 2017年啫。 唔好意思啊，我翻咗去60年代添。咦，咁啊，偷水表真系冇乜可能喎，1961、1969。 同埋偷个水表嚟做咩咧？ 问责噶啦，呢啲炒得噶啦。 唔系嗱，我觉得第二个又系太老正， 系 冇理由嘅。 我买一斤泥鳅落去啊！今日我同你 讲，因为内地经常都有啲人搵啲泥鳅， 真系 唔啱嘅呢个做法。但系真系有人 即系放条鱼落个渠度， 系啊！咁所以好多嗰啲佢哋嗰啲嗱，香港就叫水务署啦。咁可能内地相关又系负责水嘅职员会喺啲坑渠或者城市嘅大渠嗰度见到一堆嘅泥鳅嘅吓，即系呢啲系内地有啲唔啱嘅网民做嘅方法嚟嘅， 系 系啦。咁但系竟然有人信咗呢个方法，结果就塞住咗唐楼嘅嗰个水喉。或者嗰条渠就令到制水， 佢背得好熟啦，呢、這个诗已经嗰个泥鳅熟晒啊！ 该就系水务署职员做 嘅， 1969同1969， 司徒师傅系拣 A 嘅。 即系偷水表， 偷水表， 偷水表。 但系2017年，司徒师傅。 2017年，司徒师傅。 唔系1967年， 我都系重注啊！ 我都系我跟队长啊！ 上个礼拜嗰几分啊， 输就输佢啦， 输就输。 好，我哋听下正确答案啦。 输就输啊，输， 正确嘅答案系 A， 因为俾人偷咗水表，所以搞到栋大厦冇水啊！嗱，唐先生发现呢件事之后咧，就即刻报警求助啊！佢就话自己喺呢栋唐楼咧已经住咗超过10年噶啦，而家水表俾人拆咗咧，系需要时间再申请。呢段时候咧，唯有去公厕嗰度攞水用啦。 咁惨啊！ 警方咧经过初步调查咧，亦都将案件列作盗窃案处理，交由相关警区嘅刑事调查队跟进。而根据资料，警方仲唔排除以下水表俾人偷嘅原因，究竟唔排除咗啲咩呢 ？A 唔排除系附近嘅街童恶作剧啦。B 唔排除系瘾君子偷咗水表去变卖，原来啲水表值钱噶。C 唔排除系唐楼有居民得罪咗人，所以俾人报复。究竟警方唔排除嘅动机系咩呢？ 我冇晒信心啊，个人而家。 究竟点解？ 仲话今日要翻身添？ 点解水表俾人偷呢？咁啊 ，A 就系附近嘅街童恶作剧嘅啫，系啦。B 就系有瘾君子偷咗个水表去卖，同埋 C 就是有同一栋嘅大厦，即系唐楼嘅居民就得罪咗人，所以俾人报复。究竟系咩原因俾人偷咗个水表呢？ 我排除法唔系 B， 唔系 B。 瘾君子通常啦，吸到咧就冇乜力噶啦，嘅几难拆嘅个水表 系。 系啦，咁所以我就觉得 水喉都难拆，何况水表啊？系咪？ 我拣 A 今次，我觉得揾个正路啲，简单啲，直接啲，唔好谂咁多。 变卖， 变卖， 系咪？系咪街同？ 唔系拆咗嚟贪得意，系啦，拆咗嚟系，不过唔排除佢之后变卖我嚟。 即系街同恶作剧， 系啦，街同恶作剧，我拣 A 嘅。 嗱，我哋首先即系。今日咧，我已经去做咗个灯神啦， 吓， 即系连错两飞。 喂，我都系啦。 系啦，咁啊，司徒师傅冇中过都。 司徒师傅中咗啱啱嗰条，佢估中系水。 佢而家估咩啊？ 佢而家估 boy 系攞去卖嘅。 哦，即系瘾君子。 呢个好老正喎。 但街童都老正噶，贪。 我觉得因为系出于警方嘅揣测啊，所以我哋会从刑事嘅角度去调查考虑，所以系应该系寻仇嘅。 哎呀， 得罪人。俾人搞弯个水表， 嗯， 冇水用。 我你讲嗰下咧，我想转跟你思，但系咧， 但系佢今日系咁沉船， 唔系我自己都沉嘅，不如分开啦，我哋唔好同一条船嚟沉啦、哎。 真系冇办法， 好啦， 所以系 A B C 都有人拣， 有 A B C 系嘛，咁所以系有人中噶啦，我听下正确答案啦。正确的答案是 boy， 警方经过初步的调查之后呢，不排除是瘾君子偷走水标变卖。但是我们回去唐先生那里先啦，没理由没水用这么惨的，那好彩不幸中之大幸啦，因为这栋的唐楼呢早前已经被市区重建局收购了，所以呢当局呢即刻开放了大厦入面一个已经收购的空置单位，等啲居民呢可以在单位那里攞返啲食水。除此之外，承建商呢亦都即刻为两个单位重新接驳水管，当工程完成之后就会通知水务署装返个新的水标啦。 即系佢成等都冇晒水， 诶，就咁啱系唐先生嗰几个单位，即系又住嗰几个单位，咁、哦、因为嗰栋大厦俾人收购咗，咁所以其他嗰啲位咧，即系其他嗰啲单位，就仲可以俾佢开放翻俾佢攞水嘅。而偷水表呢样嘢咧，其实我啱啱有些少误导阿 V 嘅， 点解？ 因为咧，其实啊，去到2025年嘅3月26号咧，深水埗都有人偷水表 哦。 而嗱，我喺搜尋引擎啦，2025年有啦，2018年有啦，2023年有啦，2016年有啦， 即系冇停过。 其实 keep 住系有人偷水表，系攞去卖 嘅。你可唔可以还翻一条现成嘅俾我？而家 水表有人偷啊，真系孤陋寡闻。 呢啲嗱，水表即系如果大家有睇过大厦个结构图，佢呢个系可以攞去卖嘅， 因为系当嗰啲、哦、即系铜铁咁样 啊， 系嘛，我嚟断根秤咁样去卖噶嘛。 系啦，咁根据报道就话，大角咀啊、深水埗一带咧都系呢个嘅偷水表嘅重灾区，因为嗰度可能唐楼或者一啲旧嘅大厦比较多，咁、啊、所以会好多人，咁所以今日拣你呢个就发现，原来水表可以偷噶、 啊， 所以就引起呢、這个， 真系估你唔到啊！呢单都会拣到啊，我一定立过去唔会拣呢单嘅。 虽然咧，我咧已经咧连续两个礼拜咧六条全错噶啦，但系我下个礼拜继续勇于挑战，我觉得好好玩。 啊，唔知阿唐生点咧？如果唐生听到本节目， 应该七十几岁噶啦。 系啦，即系如果你有听开《十一流程》，话声俾我知啊，我哋有份纪念品送俾你。 多谢唐生，就系糖水啦， 糖水同埋矿泉水一支。系啊， 但系喺呢个时候，有另外一样嘢送俾咁多位 嘅。冇错，我哋开股啦，今日啊。 做咩？ 今日啊，我哋争啲相俾大家估添。今日啊，阿 V 啊，终于公开啊，佢同郑中基拍嘅 MV 嘅歌就系呢一首啦。 动力四射， 哎呀， 呢个先系，呢个先系。 OK 嘅， 动力四射嚟得， 接受啦。 你 play 嗰个 intro 咧都 OK 噶，好听噶，大家感受一下。 哇！好沧桑啊！ 完啦，所以我咪话最后要收利是死咗噶咯。 哦，哎呀， 仲要吐血添啊！ 哎呀，哎呀，有冇人指导你点演噶？ 冇啊，完全冇、啊。 即系埋佢啊，你呕啦，咁样吐血啦，咁样啊。 系啊，佢挨埋啲啦，挨埋啲啦，跟住我只手搭住佢膊头。 茫茫是某处一个海，潮来浪去是不变改，如在看。着你，如在看着我，不语但带点爱。 从前在那处他爱海，从前在那处他喝彩，明白快逝去仍在创造，他岂肯暂存在，弹着他写的歌的我欲唱遍，用心触摸音阶里梦和愿，像听到他叮嘱要积极对心酸，弹着他的歌他的脸又重演，在歌声中我哭笑在怀念，合唱的歌虽短不会远，他看海，仍然像听见他喝彩，潮汐涨又退，年月中逝去，他我将共存在，弹着他写的歌的我欲唱遍，用心触摸音阶里梦和愿，像听到他叮嘱要积极对心酸，弹着他的歌他的脸又重演，在歌声中我哭笑在怀念，合唱的歌虽短不会远，无稽的主宰你可听到我，人生的苦楚失究竟为何，良好的偏偏做这很对我，弹着他写的歌的我欲唱遍，用心触摸音阶里梦和愿，想听到他叮嘱要积极对心酸，弹着他的歌他的脸又重演，在歌声中我哭笑在怀念，合唱的歌最短不会远， 带来有郑中基主唱，叶蕴仪主演 MV 的《不言的歌》，这首歌看怕今晚的点击率应该突然之间会飙升，大家看回几日之前， 我真的不记得 了，这首歌都应该有 廿年都有啦，眨下眼。 可唔可以阿一哥再播嚟睇下个 M V 啊？ 睇紧， 真系卡拉 OK 嚟噶。 我唔知啊，以前应该系嗰个 Y 字头嗰个平台咧，有一排下咗架。 系咩？都系原因。真系讲卡拉 OK 嗰啲嚟噶，宝机啊！ 大家睇下。 啊，真系！ 我即刻留言先，女主角好靓啊！ 但系廿年后先 有。都 OK 嘅。 有咩印象啊？对于拍摄呢个 M V？ 哇，我觉得好在咧，就系咁早嘅时候，即系入行冇耐就已经有呢个机会。等我咧唔会有呢个发咩明星梦，因为我发觉哇，拍一个 M V 即系短短几分钟一首歌，由朝头早嘅化妆整头到拍到夜晚十一点几，换咗两个地点，一个太子一栋旧楼上面拍嘅，咁另一个咧就去到即系石澳嗰度拍咁样啦，我觉得好辛苦啊，点解咁长时间嘅？ 辛苦啊，即系算少噶啦，即系譬如我早排拍慧娴嘅一个 M V 啦，哇，我哋由零七。集合啊，唔系噶，零七 WO 机啊，因为朝头早啊嘛，就拍到凌晨第二日嘅凌晨两点， 咪系咯， 转咗几多个景啊，先海边屋，转咗三个 location， 咁你諗下，即係我哋已經算短，即係譬如有啲，當然啦，亦都有多有少啦。咁有啲可能係比較budget 大嘅，就可能拍兩三日添。咁、你譬如拍跳舞嗰啲，拍好多 shot 噶嘛，要有冇乜 budget 嗰啲，可能都要拍一日㗎。 係，不過我覺得咧，睇翻之後咯，我發覺有啲嘢可以改進嘅，就係咧，我唔係話有親熱嗰個親熱嘅意思啦，係挨埋拖住手㗎嘛咧。但係我嗰下咧覺得好尷尬，要咁啊挨落一個唔係即係自己男朋友嘅人。 沟通噶之前同阿 Ronald， 唔系都有打下招呼，有倾几句嘅。咁但系我嗰时面对住陌生男孩之外， 系暴龙哥嗰种， 系啊， 唔 系， 你知唔知我喺广西嗰边？ 喂 ，hello， 咁样嗰啲啦，咁跟住嗰下就会觉得好尴尬啦，唔识咁我点样挨落去咧？咁我唯有放咗自己只手落去先挨落自己只手度咁样咯。咁、但系而家睇翻起上嚟就觉得，哎呀，真系 喉琴啲。 系啦，即刻从后红抱佢咁样噶嘛，唉，真系唔掂唔掂。 咁但系导演系冇教嘅， 都冇乜嘅。佢有有讲过下话啊，系啦，尽量好似即系两个情侣咁样啦，不过有少少哀伤感嘅，因为我其实未听过首歌噶嘛之前。 哦，咁喺现场有冇播噶？ 我记得去到嗰、那个旧大厦太子嗰个旧屋上面呢拍嘅、因为有少少即係要我就嚟有个情绪系即係要离开啦咁样咩瞓喺度伸直隻手死咗咁样。咁我就要培养呢个情绪嘅时候呢佢哋就有播咗隻歌咁样嘅。对、囉。即係嗰时唉都系怪自己太年轻啦。 唔系，又老实讲嘅，因为咧，我觉得即系因为小弟入行开始就系拍 MV 先嘅、其实拍 MV 好难度嘅，因为点解咧？嗱，首先咧，歌咧你冇一个完整故仔嘅，但尤其是嗰个年代啲 M 即系卡拉 OK， 其实都系行企企噶嘛，咁你又好难同个演员讲话你行企企半头发啦，嗱你揈一揈块面啦咁样嘅，你摸下佢啦咁。通常都系咁嘅，即系行嚟行去，即系嘅。譬如飞 虎摸个托腮嗰啲 系啦，咪望慢镜摸住佢块面，反镜你又望翻我，其实好难度嘅。第一，通常都系三九唔识七嘅嗰啲人，即系你同阿 Ronald 都唔熟噶嘛。 系啊， 咁又冇剧情，又唔知咩系咩角色，无端端点解要死？咁你叫个演员，即系冇话冇演戏经验啦，演员都唔知点投入啦，所以好难拍嘅其实。 系，所以 靠剪接 嘅。唔知会唔会即系迎嚟咧？我就嚟即系一个甲子嘅年嘅时候， 第二个 MV 啊 可以郑中基再拍 MV 咁样。 我谂到个方法。 咩啊？ 我出歌，你做 MV 啊！ 好，期待佢 发梦先啦，拜拜。